慢一点不会落后，让心跳慢一点，今晚不用再把自己撑得那么紧，你可以慢慢来，不用急着把所有的事情顾好，也不用再提着一整天的重量，让身体知道它可以慢下来。今晚不用再催自己，不用再想着有多少事没做，多少责任没放，先把那份压在里面的紧慢慢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休息，心跳慢一点，身体也会慢慢安稳下来。